4008408818。 北京时间17点整， 亦有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Exhibition and Trade Center.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国在广州，岁岁康，市医保局指导，广州市民专享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无门槛，走医保，结算快，护老少更安心。180元可获最高245万保障。关注岁岁康公众号，马上投保。 买车一星期，车品没判齐， 来亦有汽配用品应有尽有，车品改装一旦解决。 哇，这么好，在哪里？ 越秀区恒福路155号亦有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厂家直营，一旦配齐，买了就装，立马搞定。 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新品专项补贴，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双十一强势推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功能更强，效果更好。从现在开始，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678-6929购买，直接让你多体验价值45元的蒸汽眼贴。当你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一起敷在眼皮上，只需10几秒，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的小水。水珠啊，源源不断的吸收渗透，眼睛就像做了熏蒸一样，越贴越滋润。想要感受效果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了！好视力双十一火力全开，不管多少人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体验价值45元蒸汽眼贴，前11分钟购买，还能额外兑换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快打400-678-6929，400-678-6929， 好视力。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5:03，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我是主持人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您。 哎，大家好。 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个天气依然还是这个阴雨的天气啊。那么受到台风尼格的残余的环流影响呢，明天我省的中西部仍然有小雨，局部中雨。那么其他地方呢有分散的小雨，到周末的时候啊，这个降雨呢会逐渐退场，所以呢相信晴天很快就要露面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来关注这两个话题哈。一位女子呢说，求职的时候遭遇到学历歧视，公司要求说啊，一类本科才能够拥有双修，这也够奇葩的哈。那么唯学历论到底有什么弊端呢？您有没有遇到过学历歧视的情况呢？欢迎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留言发送给我们。另外呢，我们上半段还会来关注啊，这个定速巡航失灵，一位男子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哈，以车速126码的这样一个速度狂奔了2个小时，那期间呢，他遇到了这个避险车道，但是却不敢用啊。这个避险车道到底是什么呢？除了使用避险车道，遇到刹车失灵，我们还能怎么办呢？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关注一下。好，那么开启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话题之前呢，首先跟着敏丽去刷新一组省内资讯。 今日新闻资讯快递， 广东新鲜事。 广东省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点到24点，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7例，广州142例，深圳9例，汕头18例，佛山1例，河源1例，梅州6例，江门1例，茂名8例，云浮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70例，广州430例，深圳3例，汕头13例，佛山13例，梅州9例，揭阳2例。另有8例本土无症状转确诊病例，广州7例，汕头1例。广东知识产权工作最新成绩单出炉，今年1到9月，全省发明专利授权量8.8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1.7万件，商标注册量89.6万件，均保持全国第一。广东获第23届中国专利奖总数261项，金奖数8项，获奖总数居全国首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授予26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我国国家森林城市增至219个，广东省韶关、阳江、茂名入选。近日，农业农村部网站发布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0亿元镇、超1亿元村名单公示，广东共24地入选，其中湛江市徐闻县曲界镇等13个镇入选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0亿元镇，广州市花都区赤泥镇瑞岭村等11个村社区入选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亿元村。广东省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支持韶关建设国家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韶关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100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 森林覆盖率达 75%。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召开新闻通气会，制定印发了推动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实施方案，宣布出台29项细化举措，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南沙方案。在29项细化举措中，将有8项今年完成，其中包括在年底前推动一批南沙食品生产企业成功进驻广州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平台，实现产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畅通。 新闻超广角正在播出。 最近啊，在广州，胡女士呢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啊，获得了线下面试的机会之后呢，她就问了一下双休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啊，对方的回答却让她非常的糟心呐。 31号那天，我就在 boss 指聘上面看到了一个招办公室文员的，跟他沟通说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然后他让我把简历发给他看，然后我发给他看之后，他说符合他们的要求，入围他们的线下面试了。然后我就问接受没有经验的吗？他们说可以接受。然后我就再问了一个问题，请问是大小周还是双休呢？然后他说双休是一类本科，然后他问我是属于什么文凭，就很好奇周末休息还得看文凭这种吗？然后他就没有回答我了。跟朋友们说起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这种是一种学历歧视，同一个岗位还得看文凭或者是学历来双休单休，觉得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职场现象，投诉了。二十直聘过了一会儿，他就发消息来说他们处理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学历歧视这样一个话题啊。其实呢，不光是说专科的这些毕业生会受到歧视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说这个连清华的硕士都被歧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科不是清华的啊。那么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事情啊也很过分啊，就是这个非全日制研究生王冉，他在报考某个实验室的时候，本来都已经顺利通过资格考试了，面试笔试总成绩都是第一名，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毕业证上有一个非全日制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加了个非字，他就不是全日制的研究生，结果这份工作他就没拿到啊，这个也是让他非常的气愤啊。你说现在就是有一些情况，就是这个学历比能力难道更重要吗？ 对啊，对很多完全没有了解之前就招人，他这是一个门槛。在这个状况下他就这样了，比如说你刚说那个笔试链都我都知道， 北大的清华的，因为本科很难考，然后呢硕士相对来说容易考一点，所以那些本科的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就说经常会这么讲，哦，他对对，他也是北大的，不过他是研究生才进来的 啊，就加一个括号， 哎，对了，就是他两 言下之意是 大家都是北大毕业的，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确实现在本科比较难考嘛，所以很容易就用这个标签嘛，那然后工作的情况下他怎么去知道你有没有能力呢？就只能先认这个文凭嘛。以前也遇到过，很多年前就有这个，一听你是哪里的，清华北大毕业，那行吧，再今天来报道吧。然后再了解你能干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说要抢这些最好学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有说法，他们那百分之多少是会出国的，百分之多少是会在国家机关等等的，反正当时的说法是。可能只剩下三分一的人全国在争就说六七十的人都已经定向了在这种状况下有一些很看重这个的嘛，就这个嘛，一听什么学校所以 但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在招考之在这个招录之前，他就已经比如说第一轮他不管你是什么情况， 先筛选， 对，这个心理上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这个求职者来说心理上还稍微好受一点，但是像这种刚刚说到的，比如说这个胡女士本来都已经通过面试了，就是通过了线上的面试，她只是线下的这个面试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她沟通双休的事情才出现这个问题。另外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非全日制研究生，人家笔试面试总成绩都是第一名，就因为这个学历是非全日制的研究生就不让他进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已经到了明明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因为学历这件事情卡在那儿了，这感觉就不太合理啊。 我就想起一个段子嘛，什么叫人力资源部呢？就把所有来的人分成两部分，人力和资源。你要是名校毕业，还是本科在那里的，你算资源。否则你就是人力。人力的工作就不一样了嘛，包括前两天我们也讨论过就来的时候就先洗个厕所等等的，这种就是人力。然后你是名校毕业的，你就是资源，对资源的安排就不一样了嘛。 扎心扎心。 虽然是一个段子，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不敢说很多，但是有相当部分的吧，确实是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就是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学历跟能力。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也在工作中也遇到这种高分低能的人是存在的。他只是会读书会考试，所以他就能考到一个好的成绩，但是未必他动手能力、执行能力、处理问题、解决困难的能力他就高但是我们现在都愿意这样，就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你其实问各个单位都有招的时候我抢回来的什么博士硕士，结果工作起来未必就是你以为的这样。所以比较聪明比较就是理性的老板和这个人力资源部的那个经理等等的，就不应该用这个唯学理论，唯什么什么什么是全日还是非全日制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概念。不等于他网上读的或怎么样他就一定不行。要是这么说，那现在这几年的很多大学生都有问题了。两年半有些人都没上过几天线下的课，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根据这个就断定说这两年三年的大学生都不行，因为都是线上上课的。那你这个听起来就很荒谬，但是我们确实有个别企业就是在这条荒谬的路上一直走的。 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对于这个学历就觉得学历就代表能力。我觉得有一件特别就是这两天我在网上发现的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理想汽车的创始人那个他叫理想嘛，本身他名字也叫理想，然后他是高中毕业。结果呢他最近在网上发了一条，就是说这个理想汽车终于要摆脱这个亏损的状态了，终于要实现盈利了。结果在下面有一条评论，有人说一个高中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马上就有人反驳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在学历歧视，就是哪怕做到了一个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而且马上这个就要开始盈利的，就是这个企业人家每个月的这个流水可能都是以亿来计的，居然还有人在下面说不就是个高中生嘛，哇这个就看着让人特别的难受。 这就是葡萄酸嘛我不管你是博士还是博士后，你就在一个高中生 创立的企业里工作， 嗯， 他就是你老板。 对， 所以又一次证明，就是我们不要，就是已经很多例子证明，这个学历跟你的工作成绩甚至成就是不能划等号的。 嗯， 要是你只是想所有好学历的人来，往往可能有一些地方就做不了。我们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现在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包括毕业生，社恐是比较严重的。 嗯， 为什么？就是你在大学那个象牙塔里面，就是读书读书读书，没有去跟人的交流，没有去去执行一件什么事情啊，包括你去参加一个社团都好，可能有些什么找赞助啊，或者是去跟什么打交道啊等等，这都是一种能力你没做过的。 嗯， 所以现在有一部分的这种就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或者社恐的，现在的目标就是在大学里过一生 啊， 毕业之后就做老师 啊， 争取做到教授，我就不离开我这个很熟悉的已经读了好多年书的地方。 但是老师也需要跟学生交流啊。 对啊，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有一些老师为什么他讲课或者是什么就学生不受欢迎啊， 嗯， 就是他就没有跟人家，哎，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网红老师能说会道， 嗯， 能知道学生要什么，从语言口才备课等等他都很适应这个社会，他才能成功啊。 嗯， 很多人就以为我不管了，反正既然这样，所以唯学历论的这种危害一直存在。 嗯， 但是好多企业也没有完全去摆脱这种那么落后的观念。要是我是刚才讲的这个案子的老板，我第一时间就会把那个 HR 给调走 啊， 我把他就算你是资源，我先把你当成人力去看看大门，去到一些比较基层的岗位，让你知道一下我们这个企业的文化，我们这个企业需要什么的人。 嗯， 而不是哦你是这个什么什么。 现在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像人力资源他要招人的时候，他很难去评估这个人到底是人力还是资源。 嗯， 对吧？他怎么区分？他可能就觉得嗯，那是不是就应该以学历来区分？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些人觉得说，那我读了这么多年书，那我怎么跟别人不与众不同啊？我成绩比人家好，这就是一种与众不同。所以这个确实也有很多人是赞同说以学历来划分一个人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尤其是考得好的那些啊。 嗯， 其实上你会发现有一些所谓的资源他就只能干人力的事儿，有一些人力他做的事情可能比资源更好。 嗯， 哎，所以这个观念该换了。一个成功的企业，这种企业文化就只盯着这个什么什么科什么什么博士硕士博士后，很难成为大气的企业。 嗯，就哪怕现在是在这个大学里面啊，现在的这个大学老师的评价标准都在变化，就不能说为论文论啊，或者是就是只看一项啊，或者是这个能力只盯着这一条路，这个其实也是评价标准比较单一的一种形式。 为什么这几年那么流行说斜杠青年，就是跨界人才。 嗯， 特别需要， 嗯， 各个行业都需要这种跨界人才。那往往这种好学历的就容易，他我已经这个名校了，我不够吗？我就这么一个专业就够了，他就没有这个动力让他去变成一个跨界人才。 嗯， 那就容易在一些企业不能有很好的岗位，或者就算有好岗位你也发挥不好。 是，不过呢有一个好现象啊，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学历歧视啊还是比较能够保护自己，就是并不是说视而不见， 嗯， 或者说受了委屈就算了。像这个胡女士， 嗯， 她当时发现这个问题之后马上就和这个招聘的平台来投诉了，然后平台也很快处理了这个事情。就是， 嗯， 实际上就是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个学历歧视是存在问题的，而没有默默接受， 并且这种做法已经可以说是违反劳动法。 嗯， 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学历对他那个能不能双休还是单休做出判断的，这是根本就是违法的。 是，所以呢大家如果遇到像这种学历歧视的这个事情啊，千万不要忍气吞声啊。 新闻超广角正在播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非常惊险的一幕啊，在 S9 苏台高速上面就上演了一版现实版的生死时速，一辆小轿车定速巡航功能没办法关闭，就只能保持在126公里的时速来行驶。什么叫定速巡航呢？有些车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啊，定速巡航就是你设置一个，一般是在方向盘上有个按钮，你按了之后呢，它就会在一个固定的这个数字上面来自动的帮你去行驶啊，就是但是呢通常呢你按一下方向盘的一个按键或者是踩刹车的情况，它会退出这个巡航功能啊。但是呢这位这个谢先生啊，他就当时这个巡航功能就坏了，一直就只能保持在126公里的这个时速上，那想想都非常的崩溃啊。他呢就向这个交警去求助啊，他这个我看了视频那个录音，他说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会不会死，就是他已经问出这种话来了，你就可以想象他有多崩溃啊。他说他的这个车辆呢是电子手刹，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这个时速呢会下降5到10公里，而且呢还会产生一些焦味，但是呢一旦松开刹车这个车速就立马恢复。那交警呢马上就这个跟进处理了哈，交警就在他的前面开道，另外一辆警车呢就跟在后面来防护警戒，而且交警就一直是在这个电话里面引导他，本来呢是想让他驶向这个避险车道的，但是这个谢先生啊内心非常恐慌，他就不敢去，他说如果这个避险车道上去了之后没有停下来从最高点掉下去怎么办呢？为什么会说掉下去？因为这个避险车道通常是一小就是大概100多米的这个路啊，然后呢是50度到6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所以呢就是他就担心说开到最顶上了还没停怎么办呢啊。那么民警最后呢是通过和 4S 店取得联系，在汽车品牌方的工程师的引导之下，这谢先生最终才关闭了定速巡航这个功能啊，安全停车了。那最后这个检查到修理厂去检查之后发现呢是这个车内的方向盘的下方主导定速巡航的电子零部件被一块白色的污渍给污染了，才导致了这个功能失灵啊。后来这谢先生才想起来说是在10天前自己买了一杯奶茶准备在车上喝，结果不小心打翻了就倒在方向盘上，他当时把这个表面已经擦干了以为没事儿，结果呢有一部分就渗入到了内部。哎呀没想到就是平时可能经常有朋友会说这个在车里打翻一些东西不注意，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然后这个车主也是没有常识，其实这种避险啊应急车道是非常有效的，不是没有效，它就是一个小车，看它这个样子。 对， 我在粤北就是从韶关到广州的那个不止一次看到那种这种避险车道。 避险车道是吧？ 对呀、它是不是为这个的，它是为货车。以前因为它山区的原因，它曾经有10几20公里都是下坡 啊， 然后呢那些大货车那个载重量又高，那个时候还没有限重现在那么严格，很多刹车一直刹就看着它冒烟，甚至有一些就故意在那个刹车那个车轮的刹车上面要搞一瓶矿泉水之类的 啊， 一边刹一边自己加水，因为这样呢就可以降温让它不失灵，但是还是偶尔会发生，所以才会我看过不止一次，他那个车就算那种大货车冲上去，说句实话他也不用冲到100米，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我目测了一下可能30多到40的那么一个上坡的斜坡上去的，你这个先生就想多了，你那个车我估计也开不了多久你就必须停下来了。 主要是大家可能对避险车道不是太熟悉 啊，一般私家车很少用到。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平时这个在广州周边啊旅行啊，我就从来没见过避险车道。 在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现在高速公路车况比较好的情况下是用不着的，知道吧，就是你那个车就是比较平，那个地方是我们粤北尤其是一些老的高速公路，现在一些新的干线是没问题的，老的高速公路它还有一个遇到它海拔比较高它可能还结冰 哦， 在这种状况下就容易滑，然后这个车是很就有个别的车是超载的，超载的话呢重量又高，然后呢刹车一直10几公里那么一直下坡，然后那个刹车可能就失灵了。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就是有朋友啊在那种山上骑盘山公路上去骑自行车啊，他就一直刹着嘛，结果那刹车片就越薄越薄就最后就没有了、这刹车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他是直接撞到了那个就是旁边的那绿化带里面才 这还算是聪明的， 全身 身都淤青了啊，就是其实很严重。所以像这种大货车从这个山上下来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经常会遇到这种避险车道。那么我看了一个资料啊，像这个鄂西山区的高速，每年大约有50辆货车是因为避险车道的守护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对， 就是而且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视频啊，这个避险车道呢，它通常那个铺的是那种软的沙子，或者是那些鹅卵石，就是那个大货车开进去之后马上就陷到那个沙子里，或者马上就陷到那个石头里，陷得很深的，就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再往前开了。 尤其是它是一个有相当坡度的，然后你这么重 或者50度， 对，你让那一直冲上去的话，你说实话你又不是飞机，你应该开不到100米， 是 你就没动力了。 所以这个谢先生呢，他可能确实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啊，而且他可能觉得自己120多的这个时速， 他有点慌， 他不敢开上去。其实他如果了解过这个避险车道的作用，就应该放心，应该这个避险车道是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么其实在刹车失灵之前呢，会有一些征兆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征兆呢？接下来我们听敏丽和大家来说一说。 刹车失灵有哪些征兆呢？首先，刹车时出现异响，在行驶中踩下刹车，刹车系统如果发出尖锐而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尤其是在雨雪天气更为频繁，那极有可能是因为刹车片变薄，导致背板摩擦刹车盘所造成的。这时候应该及时检查刹车系统，注意刹车片的厚度。刹车时出现抖动，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老车上，因为制动片或者制动盘的磨损，其表面平整度出现一定程度的失准，使得踩刹车时方向盘或车身出现抖动。这时候建议检查制动系统，视情况选择车床光盘工艺打磨，或者更换新的制动盘或制动片。另外，刹车时方向盘跑偏，这种情况俗称偏刹，也就是刹车时速度快的那一侧车轮先停住，方向盘就会发生偏转，这主要是制动系统左右分泵作用不均匀造成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预示着制动系统存在隐患，可能需要更换分泵了。最后，刹车变软或者是变硬。刹车变软是指在刹车时踩下刹车踏板，感觉不到明显的阻力，或者是阻力非常小，这种情况预示着制动分泵或者总泵出现漏油，制动盘或者制动片出现故障，或者制动管路中有空气。无论是刹车变软还是变硬，都应该及时到专业的维修中心对制动系统以及刹车助力系统进行检修。还有就是刹车不回位，如果踩下刹车踏板后出现迟迟未能升高回位的情况，这说明车辆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刹车失灵。在驾驶过程中，一旦发现以上征兆，或者是刹车已经出现轻微失灵，都应该马上减速靠边检查。在高速上时，应该马上停到应急车道，打电话报警，等待救援。 大家平时驾车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慢慢来比较快，千万不要着急啊。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慢行一段至一段，如果高峰另一方却又见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目泪想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也吹，尽管给我俩考验，小雨点风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谢谢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超广角，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重点来关注这个话题。德国总理舒尔茨首次访华备受国际关注，那么德国的企业高管组成了豪华天团随行啊。德国企业在中国发展如何呢？中国对德国来说有多重要呢？我们稍后来说一说这个话题，稍后见。 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目泪想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花一生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这风吹也吹。 北京时间17:3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秋季气候干燥是各类火灾事故的高发期，家庭火灾的原因大多是生活用火和家用电器使用不慎，或易燃可燃物品使用不当。家里一旦发生电器火灾或触电事故，要立即实施紧急救援，关闭电源开关，切断电源，用沙土、丝氯化碳或1211灭火器进行灭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电器火灾，以免发生触电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家庭电器防火首先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并正确的使用和操作。 消除肝炎，预防先行，肝病防治小课堂。孩子们，欢迎来到肝病防治小课堂，你们对病毒性肝炎有多少了解呢？ 病毒性肝炎传染性强，我们要防止病从口入，要注意个人卫生，养成勤洗手的习惯，吃的东西要洗干净煮熟。 对，我们要切断病毒性肝炎的传播途径，不生吃水生贝类食物，生吃蔬菜要尽量洗干净。 得了肝炎是治不好的。 哎，这是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既然乙肝病毒不能彻底清除，就没必要进行抗病毒治疗了。实际上，抗病毒治疗虽然没有办法彻底清除乙肝病毒，但是能有效抑制病毒，防止其对人们的肝脏造成破坏，有效预防乙肝的恶化。孩子们，你们知道病毒性肝炎有哪几种类别吗？ 有甲肝，还有乙肝。 还有呢？ 还有，不知道啊。 病毒性肝炎除了人们熟知的甲肝和乙肝外，还有丙肝、丁肝和戊肝。虽然这些肝炎的病毒种类都不一样，但是它们都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脏，因此无论你感染上了哪种肝炎，都要及时到医院去看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治疗。 厦门万泰重组戊型肝炎疫苗提醒您，认知误区的存在不仅影响了部分患者的就医，也导致了少数人对肝炎患者的歧视，身体要康健，常识多一点。 这几种常见的炒股问题你还在经常犯吗？回调时候担心是行情反转不敢买，涨了又怕踏空追涨买入，总想等再跌一跌再买，买到低点跌的时候买入发现还在跌，心里焦躁不安，甚至割肉止损，这些情况在很多股民身上都时常发生，那么该如何去应对呢？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个企业微信，微信号是58427345 58427345，添加后你能收到当天的热点机会和具体的操作策略，方法简单易懂，哪怕你不懂炒股，每天看看企业微信58427345 58427345，里面分享的盘前策略和热点分析也能跟着老师和高手们学到很多的炒股心得。其实炒股就像打仗，要有策略，策略是在开打之前就确定好的，想要把握好当前行情，现在就添加企业微信5842734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今天这个优惠啊，咱广东的叔叔阿姨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双十一疯狂补贴活动来到了咱广东，就是要给咱广东的叔叔阿姨送健康。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啥都看不清，还是干涩发痒，出门迎风就流泪的，只要打400-678-6929 400-678-6929购买好视力，人手一份价值45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广东听众人人有份。电话您记好了，400-678-6929 400-678-6929。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特别推出的升级版功能性眼贴，拥有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双双升级。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像是模糊发雾，电视手机啥都看不清，还干涩发痒，出门迎风就流泪的，通通都能用。这款眼贴它能自动发热，还能释放蒸汽，科技感十足，覆盖在整个眼睛，打开了眼周毛孔，加快了中草药精华的渗透，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咕噜咕噜的做按摩，让眼睛更快的吸收。像秋冬季啊，血液循环变差，眼内不通畅，眼睛雾蒙蒙的，看啥都模糊一片，还有见凉风眼泪哗哗的流等等，贴上眼睛就能感受到水水润润的，特别通透，轻轻松松。一年仅此一回的双十一，不仅有好的产品，更有超值优惠给到咱广东听众。从现在开始，只要打400-678-6929 400-678-6929购买好视力，不限名额，人人都能体验价值45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11分钟内购买的，还有双十一翻倍好礼，额外兑换一份双十一大礼包，里面有3重好礼：多功能收音机、11包眼罩，再加升级版的颈肩按摩仪。超值福利仅在双十一，这可是广东专属福利，先打先得。电话您记好喽，400-678-6929 400-678-692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超广角，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我是晨晨，直播间里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那我们这个半点呢，重点来关注舒尔茨首次访华备受国际关注，德国企业高管组成的豪华天团随行啊。那么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如何？中国对德国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好，我们在开启这个话题之前，首先让新叶带我们去看看网友们都关注什么话题，来刷新此刻的新闻热搜榜。 新华社北京11月4号电，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4号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新华社北京11月4号电，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习近平指出，你是中共20大召开后首位来访的欧洲领导人，这也是你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相信访问将增进双方了解和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下阶段中德关系发展做好谋划。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中方愿同德方共同努力，构建面向未来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取得新的发展。舒尔茨表示，今年恰逢德中建交50周年，我很高兴应邀访华，同你就德中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两国领导人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近期美国等国家有越来越多患者受到被称为长期新冠的新冠后遗症困扰。专家表示，目前科学界对于新冠后遗症的定义都不一致，也没有特异性的检测方法或者诊断指标。人们所能获取的新冠后遗症信息全部来自感染者的自述，这使得结果缺乏客观衡量标准。 新冠后遗症的症状绝大多数是短暂的，而且症状轻微。不仅如此，大多数症状也都是跟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相关的问题，最常见的包括疲倦、头痛、失眠、焦虑等等。2022年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近日调整，对罕见病用药开通单独申报渠道，支持其优先进入医保药品目录。截至目前，已有45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覆盖26种罕见病。据巴基斯坦媒体11月3号报道，该国前总理伊姆兰汗在游行活动中遭枪击，脚部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袭击者已被逮捕。 傍晚五点到六点，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正在播出。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德国总理舒尔茨的中国之行啊。其实呢，舒尔茨在这个传出说他要来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引发了国际上的一个很广泛的关注， 尤其是欧美。 欧美，对，他能来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欧美对于这个他的这个中国之行给予了很大的压力啊。那么在来之前呢，舒尔茨就在法兰克福汇报上面刊登了自己的自述文章，阐述这次中国之行的意义。他表示，距离德国前任总理访问中国已经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呢，挑战和风险加剧，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因为新冠疫情，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乌克兰危机对国际秩序、能源和粮食供应、全球经济和价格造成了严重影响等，这使得前往北京进行直接对话变得更加重要。中国仍然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我们不想脱钩，不想与中国脱钩。那这个还有一个花絮啊，就是路透社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曾经向舒尔茨提议说，我们一起去吧，一起去中国啊，说可以向中国展现欧盟团结，但是舒尔茨拒绝了这个提议。而且呢，路透社还提到说，中国在过去六年当中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可见舒尔茨对中国之行非常的重视。 这里首先是说，现在德国已经很若干年来都是欧洲经济第一强国。 嗯， 然后呢，在欧洲的经济、政治、外交的影响力早就超过的前老大英国 啊， 然后英国因为这个脱欧等等啊，他在欧洲的影响力在下降，并且他最近也陷入了多年未见的经济危机。在这种状况下，英国、法国可以说他在欧洲的那种发言权跟影响力在下降，而德国因为他的经济实力，还有一个德国比较很多国家比较欣赏的，那就是他不会只跟着美国跑。 嗯， 这是跟那个那个女总理那个时候， 默克尔， 他那个时候就一直经常有一些自己独立的想法。 嗯， 所以他在国际政治中，在西欧国家当中，他的表现是特别的出色。 嗯， 这是第一个层面。所以他能来中国啊，是意义巨大。这第一，第二。德国为什么那么重视中国？德国跟中国还不光您刚才说的六年来跟中国的贸易额最大，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早就渗透了好多年，或者不用这个词，我们就说融合了好多年。 嗯， 啊，比如说我现在家里就好几件这个德国公司在这里生产的 啊， 大家都知道那个西字开头的好几个家电都是他们的 是 中德合资。 嗯， 汽车， 对， 现在汽车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在国内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在这种状况下，你看这个德国的汽车工业在我们跟我们中国的合资也非常从这个长春、这个武汉、上海等等是一个非常的。我还有一个亲戚， 嗯， 就在这个德国的汽车公司里面工作，他经常的工作就是飞回来中国，跟各个工厂去跟当地合作啊。所以就举这么简单的两个例子，你就会发现德国跟中国的经济融合、贸易往来之频繁，在这个欧美国家中它也是排得很前的。 嗯，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从经济的利益还有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影响啊，现在其实对德国来说啊，这个俄罗斯还有这个乌克兰的事情让他们也处于一种挺两难的 情况，他怎么办？比如能源的问题， 嗯， 然后经济的问题，每一任总理都不能漠视经济和民生这个东西，然后这两块跟我们中国是深度的合作的，所以在一系列的这个东西之后，他考量过，虽然他来访问可能美国啊，可能他欧盟内部啊等等都有反对声音， 啊， 但是你在现在这个经济合作这种大潮流受到疫情影响，他德国还能保持在欧洲这么强的经济地位的状况下，他放弃中国跟疏远中国都不符合他们国家和他们国民的利益， 嗯， 所以他就来了啊，你说什么怪话好，反对也好，但是他是为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国民去争取利益，这是没什么好说的。 嗯， 啊，同样我们中国也需要跟他的合作 啊，但是在德国内部其实他们的这个声音并不是很一致啊，像舒尔茨他就是对中国很友好，但是呢在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像他们内部有一些就其他的这个党派哈，不一定对中国很友好。你像这个在此前这个德国联邦政府啊正式批准中远海运集团收购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 24.9% 的股份，那么在10月26号的时候是正式批准了，但是呢这个收购计划其实之前是受到了极大的阻力的，因为汉堡港是德国最大的港口，那么之前像包括美国政府还有欧洲的一些其他国家还有包括德国国内都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说让我们的企业中方的企业去收购德国的这个港口的部分的股份呢是会威胁到德国的国家安全，但是最终舒尔茨还是批准了这样一个收购的计划，而且他还说这次计划是好且正确的，所以压力归压力还是最终选择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啊。 因为现在在欧美有一种就是做法，就是他很喜欢把这些经济上的举动跟就泛政治化啊，动不动就打上什么因为国家安全啊或者怎么，其实这种都是一种幌子，就是确实我们知道在欧美都有一些政客长期用反华来作为他去拿选票或者是去迷惑一些选民的一个东西， 嗯 啊，他觉得只要我骂中国我反对中国就容易让一部分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个真相或者是容易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中国的人，他可能会获得一定的或者是个别的选票，他为这个他就不惜干这个事情。在这种状况之下比较理性和真是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着想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就不应该被这一些杂音给影响了。因为比如说你收购他那个 汉堡港 的那个多少比例，你觉得这样就可以影响他的国际安全呢？你认真冷静地分析一下，不至于。并且现在整个欧洲其实那个因为疫情等等的关系，它的贸易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刚才已经说了它跟中国是很大的贸易伙伴，在这种状况下这个港口有中国的资金中国的企业加入，对它有什么坏处吗？ 嗯， 没准就更促进进一步让更多的中国的货物跟德国的货物自由啊方便的那种互运，有什么坏处呢？ 对啊， 所以你 他只能从政治上面去猜想，是吧？ 就是有一些完全就是一种臆想，就是觉得有确实有个别政客是逢中必反的，但是这种就是拿德国国家利益跟国民的利益、经济的利益来作为一种 牺牲， 对啊，牺牲他们的利益来作为一种手段，这种完全要不得。 是，所以呢，这个其实有不少的德国的大型企业啊，思路是很清晰的哈，是不会中了这些套路的。他们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具体的情况，我们听新业来说一说。 德国工商总会主席万勒斯本日前接受采访时强调，德国无法与中国脱钩，没有中国德国会变得更穷，没有中国就没有世界，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依赖中国，以解决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紧迫的问题。当前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今年一到八月，中德贸易额达1550亿美元，继续保持增长。截至目前，双向投资存量超过550亿美元。今年以来，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大幅增加， 今年上半年，德国对中国市场的直接投资为101亿欧元，约715亿人民币，去年同期只有62亿欧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宝马以36亿欧元把华晨宝马的股份提高至75%。九月，巴斯夫与中国化学签署合作协议，一个投资总额达到100亿欧元，约709亿人民币规模的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项目将不久后崛起于广东，这是巴斯夫有史以来最大的对外投资项目。十月，大众汽车又宣布追加对华投资约24亿欧元，约170亿人民币。其旗下软件公司将与中国自动驾驶芯片公司地平线成立合资公司，从事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开发，这也是大众40年来对华最大一笔单项投资。据纽约研究公司荣鼎的一项报告，梅赛德斯奔驰、大众、宝马和巴斯夫这四大德国巨头在2018年到2021年期间共占欧洲对华投资总额的1/3，而这几个有史以来的最大投资项目意味着德国巨头把未来彻底的压注在了中国市场。 这次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中国啊，有着德国企业高管组成的豪华天团随行。我们来看一看啊，说这个申请加入访华代表团的这个德国企业啊，有这个高管啊有100多人，但是最终呢只确定了12名高管来陪同啊，其中就包括大众汽车的总裁、西门子的总裁、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巴斯夫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创始人等人。这个随行名单的当中呢还有包括宝马、瓦克化学集团、阿迪达斯、婴儿食品制造商喜宝，还有德国拜耳集团等等。哇，这些都是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企业。 对啊，现在他们好多的产品或者合资的产品都在服务中国跟全世界。 嗯， 所以在这种中，就是这种背景之下，中德的合作是有益两个国家，有益于中欧，有益于全世界的，因为他们很多产品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产品， 嗯， 也服务我们老百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两国领导人的见面会谈，我相信也会签一些经济上的什么东西，这都是非常有益，尤其是里面讲到的那个巴斯夫是我们广东的，是广东若干年来比较大的一个外资项目，对我们广东的投资环境、我们的发展经济也是贡献很大的。 没错，那德国企业的严谨务实的风格呢是世界闻名的，现在看来他们的眼光也相当不错，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一鸣老师做客直播间。稍后呢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敬请关注。我是晨晨，新闻超广角，周一见。